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time！ 真正的托尼老师，世界上年纪最大的理发师，107岁还在剪发。咱们也看看这位托尼老师到底是何方神圣。哎，你看，托尼老师基本上可以用这个称呼指代理发师。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这儿叫托尼的理发师特别多。你但凡啊，你不是街边张大爷、王大爷那儿剪，你去到一个比较 档次的，你说但凡有顶子、有门的， 哎，上点档次的啊，有这个旋转那个红蓝条的， 旋转红蓝条， 红白蓝， 你进去就能看见托尼老师出来了啊。 对，你是愿意用托尼老师还是用带水老师啊？ 带水啊，托尼带水老师啊，俩人左右分开， 这边 来二龙出水。 您好，您好，您好。 哎，您好，您好， 您 好。 啊，您可是名人呀。 没您有名，您不托尼吗？ 经常看着您上电视。 是是是是， 就是名字没叫全啊。 王大老师啊， 您还叫王老师了？ 啊，王老师，王老师， 还叫俩字儿，还不如叫一字舒服呢。 今天想剪个什么发型啊？ 今天 我给您推荐一下吧。 对呀、啊， 您这头发应该是先烫一下，做做纹理，然后我再染一点。哎，这上电视以后，您一下子年轻20岁。 嚯、哦，我还没那么大岁数，年轻20岁就没了， 没了。 您年 那岁数太小了， 那您能至少能年轻半个月， 真的，半个月不给， 不给不给。 行行行行，这就是托尼老师聊天说的话。哎， 王老师 是，这 是 咱们这儿的托尼。 好，这 不过还真是，你要说这个一般起外国名字的这个造型师、 对 发型师、化妆师。什么经纪人都爱叫什么托尼？ 是的，托尼、凯文，这都是 对 美发师。 托尼一、托尼二、托尼三、托尼四。 哎，是哈，他们要一个店里好几个托尼，怎么分呀？大托尼、小托尼， 对， 是吧？就咱们这大张伟、小张伟嘛。 对对对对， 王可以叫什么？托大尼、托小尼。 不过呢，一个有趣的事儿呢，就是在英国真的有一位托尼老师，今年人家已经是107岁的高龄了。 嚯，这是跨世纪老托尼。 老托尼呢是世界上最老的理发师。 哎呦， 他已经给客人剪头发都剪了96年。 你看看多大岁数了？ 107岁，现在 11岁就开始剪头发，就说明、 还真是 说明儿女不孝啊， 说明人家起步早， 说明107还得工作养家。 那是你这么想，人家就是享受工作，现在还是全职工作。 对呀，人家是享受这种工作给大家带来的那种舒适，他自己的成就感。 没错， 是不是？ 那老托尼眼神手上还行吗？有准吗？ 行， 眼神眼睛不花，手不抖， 107。 嗯，人家这个托尼啊，身体还很好，精神也不错。 要不然不他被捕脱，看年纪就像60岁， 工作8个小时。 嘿，那这可真不容易。 问题是您想剪头发， 嗯。 不是说躺那儿晒太阳，他得站着毛着腰给顾客把这头发得理好了，让大家满意，那得投入多大的体力精力。 你要去趟英国，崔老师要但凡看见你了，得给你摁椅子上啊，拿着布给夸一围，然后 电推子。 我最是 哎，这老托你牙不成啊，看来 剪的最好的， 他汉语水平不够高、 哎，剪的最好的是平头。 我头回知道外国理发师还知道平头呢。 他的 我你们平脑袋瓜儿。对对，还 长 脑袋瓜儿 的啊，对， 背头。 背脑袋瓜儿还是要个背脑袋瓜儿，平脑袋瓜儿。 老托你没少听相声。 这一句比较好学，瓜儿。 跟鸭子就学会。 人老托你可能来中国旅游过。 啊，没有。 我还白给捧了， 听的是老相声磁带。 就为了让王大雷感到亲切。这个托尼老师呢是很有名的啊，15年前收到过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生日祝福。 嘿， 他的故事呢多次登上报纸、电视、杂志，还有很有名的《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也快没得登了。 哎，不对，这才是真正人生价值体现， 真是 多励志啊！您瞧您说这话，人没得登了，人登你啊？ 大家都问了，哎呀，托尼先生，我们对您的长寿和健康非常好奇，请问您的长寿秘诀是什么呢？ 啊，多吃素，天天走路， 每天要吃枸杞子。 这还是来过中国。 No, 不是，我告诉你们， 这么会儿撒托你了，不知道哪是真的啊。 如果有的话，我很想分享给我10几年前就过世的妻子。 好， 我很想念我的妻子，每天上班之前我都要去看一下我的妻子。 看的妻子起来没有？ 都王大雷。怎么跟他托尼老师说话呢？ 不是，他心愿他妻子要起来了，他不会很高兴吗？ 也能看得出来，我真的很想念我的妻子。 他现在就是没妻子。 哎，你怎么回事，王大雷？这么感人的爱情故事，

这不心疼啊，就不觉得那叫吃亏上，对吧？你掉了一毛钱似的，你说我这一毛钱找不着了，你说这叫丢钱吗？ 说出去，王大雷买教训去了，王大雷买吃亏去了，王大雷买上当去了。 你说这个没人 骂，说不好听， 你跳的黄河里洗不清啊！ 我说这事儿就好听了， 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 呐！自己的这个呀， 哎呀， 我告诉你说，这就没有直接卖的。你说哪儿？那写着当啊，2块钱一个，卖当了，卖当了，没有啊，卖亏，5块钱买亏，买亏，买亏。 你上回是不是花5块钱买一后悔药？ 那玩具。 你是不是花700多买一亏？ 那是头盔， 那是不是亏啊？ 不是，他那后悔药才逗呢。逢人就啊，张奶奶来颗 烟呐，找老太太让烟去了。 药啊， 哦， 那吃完了可甜了。 这真有这么个东西啊？ 嗨，这不起名字就叫这东西吗？您就仿佛是吃了后悔药了。 那我后悔吃了后悔药，那怎么办啊？ 多吃几颗啊，甜呐，能有让人产生幸福感的这个力量。您多吃，您越吃越甜，越吃越幸福，你都忘了。 但是王大磊是个好奇的人，什么东西爆款怎么就叫做买吃亏呢？哎，怎么就是 买上当呢？ 对呀，没跟你说吗？这都是猎奇心理。 他还买过什么来的？不挂科保险， 什么什么逢考必过福， 对对对，各种福 啊，什么水逆， 王大磊啊， 中西合璧了都。 发回朋友圈， 对，防水逆，防溺水， 全是做的，防溺水， 防短期漏水， 防掉河里溺水 啊，还自己在那个朋友圈里供过英语神、语文神、数学神、体育神，哎，我 都是按学科来的，是吧？ 我尤其是体育神，我看王大磊天天发体育神啊， 他是特别爱买这种福啊，是祈福袋啊， 我信这个， 对对对。买过那个什么蹭车逃票险， 那个动物园免掉狮虎山险， 对对， 不是，是挨个都有是吧？ 是 啊，免掉狗熊管险， 对， 免掉象管险， 那熊猫管的你不怕？ 对对，白吃熊猫竹子险，让熊猫骑着险， 不 是，让熊猫荡秋千险， 停吧， 哎，有买的， 你说这概率太小了， 是吗？有人买吃亏上当的教训吗？这不是概率也很低吗？ 对呀， 可是这个平台上就有人卖这个呀， 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办不到的。 王大脸呢，花2毛钱买了个教训， 哎呦， 这2毛钱教训多便宜吧。 那个店主还回复呢，哎，这样的啊，如果您已经买到成功的话，我们这儿不能退，另外呢，恭喜您上当受骗啊。 这还恭喜呢 啊，你买教训吗？ 好在我就花2毛钱， 吃现长一智， 欠我尝尝，啊，对不对？我真没长这么大，不知道什么叫欠。 哎呦，不是，你还不知道什么叫欠呢？你这， 你说炒菜的时候对那姜那勾那欠， 别装糊涂。2毛钱什么也没得着啊，但是他买了一个教训，他在这个平台上回复说，真是刻骨铭心的教训啊。完了，跟主任还说呢，主任，我说起来你可能都不信，我花钱买了个教训。 我买了个教训不可怕，我怕我是买了一顿教训就麻烦了。 主任说，好好好，你拿你说事，你为说我是不是？行了，你 主任也买了。 不是，我没有买。 等着啊，你等着，那天你满办公室打那小药片，我就没理你。 那是后悔药， 是后悔药吗？下午2点钟开会，好好好都在睡觉，那是后悔药吗？ 那是安眠后悔药。 新账老账我跟你说，我一块儿算啊。 哎， 你这儿又买上去，嚷嚷又花钱买个教训，花钱买个教训有什么可说的？我老早我就花钱买个教训。 主任，您买了个什么教训？我倒是想听听，您跟我说说，我也学习学习。 买翡翠， 嗯， 说这个水头又足了，玻璃种什么的又肿了。 玻璃种肿啊？ 什么肿来的？冰种。 对，冰种。 哎，这好肿，反正是。这 是是。 我又突然弄枪啊，各种什么给弄来了。 是不是把那种子给种在土里了？ 第二年那翡翠就蔫了， 不浇水啊。 您说这是翡翠白菜， 那我这不花钱买个教训吗？我还用你小子在这说。 我这是2毛钱的小教训， 你也就是闲的 好奇呀，啊，他写的就是教训。 王大磊这好奇啊，买了教训以后一看，哎，怎么还有卖吃亏的呀？教训是这样的一个教训，吃亏是什么样的吃亏呢？ 哎，我再兑2毛钱吃亏。 哎，2毛钱吃亏1.6块， 哎，2毛不 给教训2毛， 这个涨8倍啊。 吃亏买完了以后，王大磊给店主回复，这是一次非常满意的购物，这次的亏我受益匪浅，对我个人的世界观产生了极大的良性影响，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像我一样，哎，来这个吃亏上当啊。 马上店主给你发了一上当的链接，买不买？ 这上当多少钱了？ 2.8块。 2.8块？ 对， 那1.6块这又贵1.2块。 其实呢，王大磊买之前知道大概率不会收到实物，可是一看2.8块很便宜嘛，也很好玩嘛。 对，值当丢了也没关系， 咬了咬牙买呀买呀，

下面这事儿，那你听听合理不合理啊？ 嗯。快递。 哎，喂。 哇，声音这么粗。您签收一下。 嗯。 哎。 擦。哎，这件衣服真好看。 这是卖东西的。 是，先把胡子刮了吧。 怎么那么大声嚷嚷？ 哎，我试试。哎，这颜色展开了不好看了。 怎么穿到自己身上没有网上好看？ 就那一嘎里好看的颜色，这跟这搭吧，这个这一长一短。哎呦，怎么还卖搭子？那快递！ 啊，怎么着？你什么事？ 您那得包我吧。 什么？我不是售货员，我给你包包。我什么给你包包？ 退回去行吗？ 不行，我们是只管送件，您可以发快递，退货呀，我们不收。 哎呀，不喜欢，我穿着都大。这还代购的不给我退，放家里还真没地儿放，衣柜都满了，送人真亏，特别是白送，除非是谁现在要结婚，结婚也没人送衣服呀，都送份子钱，谁要是如果过生日当礼物，谁过生日我查查，菲菲，还剩一个星期，菲菲就要过生日了，干脆就送菲菲了，给写个小卡片，祝你生日快乐。哎，美好的未来等着你呢，欢欢。生日当天， 欢迎你们来参加我生日 party。 刚想起来， 对， 啊， 蛋糕呢？哎，这是我送给你的，喜欢吗？ 哟， 一套化妆品。 好， 会用吧？ 会用。 这是我送你的， 哦， 香水。这香水 会用吗？ 味道对。 哎呦， 这喷的时候别那玩命往身上呲， 别往鼻子眼喷啊。 对，喷一下，这走过去，这个香特别独特，全世界就这么一款。 是吗？ 走大街上一闻就知道你来了。 哦， 你怎么吃不合适啊？ 这是我送你的，你不是最爱吃大闸蟹吗？ 啊，是。 我送了你几个，我可挑的。 嗯， 顶盖肥。 嗯， 而且都是公的。 嗯，呵， 这是我送你的。 嗯， 你不是最爱吃大闸蟹吗？这是我送你的剪子。还有那个勺子 哦， 你快着吃。 蟹八件是吧？ 对， 没有八件，就两件。 这是你买螃蟹时候送的那套是吗？ 你过生日，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哦。 你不爱吃大闸蟹吗？ 嗯， 我是送你的配大闸蟹喝的黄酒。 哦， 一瓶黄酒。 好，不错。 这是我送你的。 哎呦呵， 你不爱吃大闸蟹吗？ 都哎呀，都放这儿吧。 这蒸大闸蟹去腥味用那紫苏。 我觉得你们这儿买了一个 可不好找。 买了一个大闸蟹礼盒是吧？你们四个人。 大闸蟹礼盒不给紫苏。 哎， 行，谢谢各位。 菲菲，你不是爱吃大闸蟹吗？ 是。 蛋糕上给你烙的是大闸蟹。 哎呦呵，跟他们不一样。 你不是 他们那都腥气的， 你 这甜的。 爱吃大闸蟹吗？ 嗯， 我送你一画，画就是大闸蟹。 你这还可以，能挂起来哈。 你这下雨天的时候啊， 嗯， 把这八只挂上去， 哦， 不下雨的时候把这两只挂上去。 不下雨的时候少，那汗。听说你爱吃大闸蟹呀，啊？ 嗯， 我这送你一幅字，写的就是大闸蟹。 好， 这呢也能挂起来，挂你们家那个堂屋。 今天咱们这个水特产养 写大闸蟹。 好，停了吧，各位，累了都累了，那个咱们落座吧，落座啊，咱们开始吃饭啊。 我来晚了，菲菲的 啊，我在这儿呢、大闸蟹搁那边吧。 不是， 嗯， 什么大闸蟹啊？ 哦，你不是送我大闸蟹吗？ 哎呀， 是啊，是就撂下吧。 不是，我怎么可能跟他们一样呢？他们那么俗气 啊。是， 我送你的是一件衣服， 上边绣着大闸蟹吗？ 啊，你猜对了。 哦，是吧？这么说怎么有一块那个颜色呢？ 衣服手绣的蟹 哦， 它不是巨蟹座吗？ 嗯，我以为是闸蟹座的呢。 对呀，应该给大螃蟹呀。 嗯， 哎，算你别穿了， 啊， 咱们先过生日吧。 啊，对，先过生日吧。 你肯定喜欢。 我回家再拆礼物了， 这 么多礼物呢。 我那颜色特好看，我那衣服颜色。 这个只有这一件礼物是可以不搁冰箱里的。 嗯，好了，那咱们 吹蜡烛了，我许个愿啊。那好。 嗯， 晚上。菲菲的卧室。 哎呦喂，我这一多钟头，我刚把这点海鲜东西收拾完，洗完手，我试试这个唯一一件这能穿上身上的礼物啊。哎呦，这颜色，哎呦，这是不是有点大呀？还真是，怎么大这么多呀？这是给我买的吗？这个。 第二天， 小蕊。欢欢送我的生日礼物， 不是？那你这不合适吧？ 我看 你看有点大呀。

我觉得今天状态有点意外。他一般好的时候没这么问过，你知道吧？ 对， 确实。 他肯定昨天晚上哭了一宿。 我凭什么呀？我 那 这事儿又不是我的事儿，我哭什么呀？ 还有事儿， 你肯定是把该乐都乐完了，没得乐了。 哪儿我就没乐人就哭啊？那不是 乐极生悲呀、 啊？那你干嘛？没事干。 哪儿那么闲得慌我？我跟你说这事儿是挺什么的。 嗯， 我是没哭，那小孩哭了。 嗯， 你把小孩闹哭了。 你不是，你听我说，一学生爆料说自己的姥姥病重了，想请假回去陪陪老人家，但是呢老师不准假。 啊，还这么不通情理的老师呢？ 我说你好好跟人家老师说嘛。 对、 啊、你别上来就是我姥姥就容易、 嗯、你上来老师不同意你就说你姥姥病了你就不回去， 听着像打架骂街呢。我姥姥你姥姥的， 对这个词他就容易误会。 对、 啊、你好好说，柔软的说， 嗯， 姥姥 直接骂街，这是姥姥。 我真的跟姥姥说，姥姥现在生病了，然后病情加重，我想回家看看姥姥，但是我们老师说了， 嗯， 你姥姥任何情况下都得支持你学习，不是吗？这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 哦， 嗯， 还得给姥姥上一课。 说的有道理，没毛病， 没毛病啊。 原则上说倒是没毛病。 对， 按理说谁的家长也得支持孩子好好学习。 嗯， 是。如果你要是非得去看姥姥，那么我就按照旷课给你处理了。 哎呦，那这可严重了。 我就跟你同学说，我说是不是你又顶撞老师什么来的？ 对呀、啊。 或者说就是，老师说的那个，平时你老不按着干， 嗯、 老不听话。 对。 老师对你有了一些戒备， 不好的想法。 对对对，反而 说瞎话， 是不是这样？说没有啊，我觉得我上学是挺乖一孩子呀，挺认真的上学呀。 那老师这是为什么呀、嗯、 你再跟老师解释解释，说你姥姥多大年纪了？ 嗯， 72了。72老人家得点病是吧，那可不得需要关心嘛、 哎、71的也需要关心。 就甭管上70的老人，他就有时候容易他身体弱点了。 69也有身体不好的。 王大雷，你回去吧。 我说这跟岁数没那么大关系。 你可以看姥姥了。 你的假不准。 你把这个事儿跟老师说说，看老师理解不理解。那我说了，老师说了，70岁还很年轻。哎、哦，我有这么个链接，我发给你，你可以看一下嘛。70岁刚刚步入中年人。 哎呀，这么说也行。 啊、 黄忠70那会儿，可能他开始跟刘备打天下吧。 嗯。 你考虑到姥姥的健康，更应该投入学习，将生死置之度外。你先别想那么多，好好学习。姥姥可能病床上听到哟，又考个100分啊！ 小学生啊， 小学生 是语文、数学都100吧？双百。 姥姥愣蹦起来了。 姥姥一高兴坐起来了。 姥姥一看这题， 没毛病。哎，所以呢？建议这个同学呢，你还是考虑好，否则按照旷课处理。 那这学生怎么办了？ 学生急了。 嗯， 而我没你这样的。 对，这是实话， 我没有编笑话。 那这老师太过分了吧？ 你这简直是对我姥姥的极大的不尊重。 嗯 嗯， 就反映给系领导了，爱怎么处理你们怎么处理。我坐车回家了。 哟，不管了。 当然，系领导是支持这个同学的。据就是同学和教务方面的反映呢，老师教学还是认真的，后来呢经过沟通也批准学生请假了。但是、 哦、 说那阵子老师为什么这么着呢？ 啊，老师的姥姥也出事了。 老师姥姥出事，老师都回不了是吗？你这样就是以小人夺老子， 夺老 他父亲出问题了。 前门大石烂，松后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恭候您。 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月圆、王磊，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